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想要提前了解我们节目的内容，大家可以来关注微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了。每天节目之前，我都会给大家来转发我们嘉宾的微博，作为今天的直播预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提前的来搜索我的微博，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也可以到评论区提前的给嘉宾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严格禁返京管理的3条措施已经从11月17号的0点开始正式实施了。北京针对乘坐飞机、火车、省际客运班线以及自驾车禁返京人员进行严格的核查。北京警方也是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在13条高速公路临近北京的服务区设置了应急核酸检测点，方便没有持有核酸证明的自驾进京人群。随着慢行系统整治工作的开展，东城区适合骑行步行的道路越来越多。记者从东城区城管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东城区累计完成了165.4公里慢行系统整治工作，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宽度达标率大幅上升，更多的居民愿意选择健步越骑的绿色出行方式。近日，北京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从11月16号到12月15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啦。快点来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听到了爽朗的笑声呢？因为今天我们的 CBD 女厨神又来做节目了，太开心了。大家看图是不是已然流下了口水？我刚才直播开始之前跟高姐聊天，我这已经频繁的咽口水了，要不是直播间不让喝水，我跟你们说。非常欢迎我们新国贸饭店的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欢迎高姐。 你好，江夏，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开心。进入到11月中下旬了，对吧？很多地方，我觉得北京虽然供暖以后大家穿的多了， 是， 但是这个节日的氛围起来了， 没错， 这个喜庆的氛围，好像是一进入到冬天，唯一让我们觉得哇温暖高兴的这种感觉， 是 啊。那到了第4个季度，进入到冬天了。哎呀，我们的身体有点想冬眠，但是我们的胃不让。 是是， 所以我们要跟高姐聊一聊，在这个季节里边，作为 CBD 女厨神，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让我们很振奋的心意的美食？ 静心啊，咱说确实是天凉了，就觉得胃口就打开了，总是想储存一些能量，有意识的、无意识的，身体都会发出这种信号来， 让我吃，我要吃，对吧？ 鉴于就是我们这个餐厅啊是 自助餐形式，但是在这种形式下呢，我们也呢特想给客人们、食客们一种就别样的这种惊喜，所以呢，我们做了一款就是自助餐式的宴席餐。我们把餐厅里最好的位置观景台，然后锁定在就是用这个节日餐的位置，然后他坐的客人坐的那观景台里可以看到三环上的车水马龙，很有意思。然后布置起来这个小天地呢，可以放一些温馨的气球、鲜花啊，或者什么表示就是家庭喜庆的，或者是表示这种幸福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小横幅啊，或者什么小心意啊，然后都特别好装饰，就 这 个空间、 哦这个、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自助餐以前大家觉得因为它很难定制化， 是是 吧，就是因为我给你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你又可以随便吃，那你怎么可以还去定制我的环境？但是现在因为考虑到节日氛围重了，大家的聚餐又多了， 是，这是一种特别怎么说，我们觉得就是对客人更选择更多的更便捷，或者是说他感受会特别的有感觉有记忆的，对，他无论是带着家人来还是带着挚友来，他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记忆。这个呢很有意思，在自助餐的基础上我们推出的这个节日宴两个标准，一个是500块钱一位的，他包含了就是像波士顿龙虾呀、葱姜焗的，客人可能说我就喜欢麻辣的，或者是我喜欢西式的、黄油焗的，没有问题。 哦，都可以改， 都可以的、 哦、 然后可以就跟私人定制似的一样、 嗯、 讲价说我爱吃黄油焗的、那个黄油味浓一些，没有问题，我们再多放点香草在里边，因为女孩子们很在意这些小香草的、 嗯、 因为总归是碱性的 香料呀、 啊、 什么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哦、 然后因为我们餐厅门口也有香草柜嘛，然后、 嗯、 所以呢这个500块钱一位的呢是有波士顿龙虾、有大连鲍，还有就是海参让的鸡茸，这个就是这是海陆相会的 海陆相会。哎，大家有没有觉得每次高姐来讲啊，就是这美食已经不单单是美食了，什么给那个米饭盖上小被子啊，是不是？以前听过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嗯、 然后现在呢，是我们就是海陆相会，这好好的一个这几道菜就被高姐说的特别的诗意啊。然后好的好的，他们终于相会在了堂上。 是是、啊，这还有一个更好听的。的名字其实海陆相会特直接嘛， 嗯， 就是说我们海里的海参，然后加上陆地的鸡，然后放那个两种食材放在一起，其实它还是龙凤呈祥，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 哦 啊、 真的真的， 像龙虾我们就说它是蛟龙出蛟龙过海、 嗯、 哎，这海阔天空就是那个大连鲍鱼，人、草原牧歌就是金牌羊排 、 这四组菜放在一起，再加上红酒和我们自酿的啤酒，然后就是畅饮。自助餐呢还包括在其间。这个感觉呢，就是客人请客的话，他会特别特别的感觉到特舒适。为什么呢？这些食材都上桌。哎，可以呢，客人要喜欢自助餐的菜，比如说像我们的自助餐里边有手扒牛肉、那大牛排特别大的半扇牛，碗那个就是用最原始的方式，因为我们那儿就是我的主张嘛，就是推行的就是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直接葱姜水煮、蘸汁儿是蘸蒜汁儿，还蘸一种我们特制的辣汁儿，里边有十几种香料，然后原料做的一种特制的秘制汁儿，配这个大牛排。这个牛排呢，它呢就是取自于我是去青藏高原自驾游，到那儿当地的人就是弄一锅一小锅 跟小脸盆那么大，嘣就给蹲到桌子上了，上面插着刀，但自己左手攥着那个牛骨，右手举着小刀，就从那大块的那个牛排上面往下拉，一根一根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豪爽。这时候就想到了草原的白酒了。那我想呢，那我能有那么好的这个饮食感觉啊，觉得特别豪放那种吃法，就想起金庸笔下的令狐冲来了，所以 侠情侠义啊 所以我就把这款菜放到了就是餐厅上。所以呢客人呢在这儿是宴席的餐，然后是可以任选自助餐。像这个价位可能有的朋友说500块钱一个人可能高一些，可能超出自己的预算。我们还有一款398的，398的这款呢也是就以家庭的那个宴席上桌的菜，也是在这个区域，就用餐区域观景台。它这个呢就是有霸王虾，蒜蓉霸王虾。就佳佳说了，我不想吃蒜蓉的，我想吃那个糖醋的，没有问题，反正它是 霸 王虾。 这个啊，反正我不会提出这么奇怪的要求，但是呢，高姐既然说了，一定是堂上有客人提过这样的要求。 对，私人定制，为了让客人开心。 对，就是不是所有的人来吃虾，他都想吃蒜蓉。 对对 对, 对 吧？他有的就是不喜欢蒜的那个味道 啊，是， 那也没有关系。 是，然后呢，就是粉丝蒸那个扇贝，这个呢也是特有氛围的菜。 对， 然后还有就是牛柳粒了，五彩牛柳粒。一吨重的牛，1.5公斤的里脊，然后给它做成粒，再加上我们特制的烧汁儿，这是一道特别丁特给力的一道菜， 听起来就很嫩啊。 是吧？ 所以上面我们说的那一款可以也是作为宴请，它包含了自助餐在内的，它配的是羊排，而我们这一款呢配的是很嫩的牛里脊、牛柳粒。 对对。然后上款呢是就是龙凤呈祥，有特别细特别细的那个鸡蓉。这款呢就是特豪放的张茶鸭，但我们呢配了一个特别香酥脆的一个就是辣食品在旁边。这样呢就是张茶鸭它有就是松汁焗的那种，就烤的那种熏的那种香气，同时呢它也有那个麻辣特别开心的那种麻辣的那种感觉，就味蕾经历。所以把这种组合在一起呢更适合这个我们刚刚改的冬季的自助餐。所以它这是搭着来的。 光听现在肯定是觉得不过瘾了，对不对？大家可以到微博来看图，甭管是龙虾呀、扇贝呀，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跟自助餐结合起来摆好了，肯定让你有食欲。畅饮的部分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杯子里边已经盛装好了。微博可以来看图，也可以给我和高姐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会进入到主页，第二条是今天的直播帖。哎，我就很想问说，除了你看我们这两个套餐里面听到的都是很硬的菜， 是 大菜，对吧？ 是 海陆相会，甭管是怎么着，发海上的陆地上的我们都是很浓墨重彩的这种大菜。那真的到了冬季的时候，自助餐这种形式，我知道在高姐的手底下，它也会变换出来和别的餐厅不一样的特色，每一季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冬天了，我们都要贴标了，我们要补了。除了刚才说这些大菜之外，您会怎么样着重的去调配说，哎，到了冬天吃这个可能很好，哎，又对身体好，然后大家吃的也很温馨呀、温暖啊，也符合这个季节的感觉。 是，像我们那儿这个季节适合吃根茎类的菜，对身体更好。像我们那儿我就开始做了，然后做了一款拔丝什锦。这个什锦里有荔浦芋头，有红薯，有山药，有小土豆，就特小的那小土豆， 全都是根茎类的 啊。然后把它们给拔丝，哟，就看客，就是堂上的客人可有意思了，不是小孩在那儿拔， 多少年轻人岁数大的都在那儿拔以拔丝为乐，就是旁边我给配了一碗， 嗯， 就是冰露的水，是让大家蘸那个拔起来丝的那些石锦， 嗯， 但是那些水已然几乎都是没什么用了，大家直接拔完了特开心，就放盘子上了。 哎呀，小时候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大家都上高姐那儿去，拔各种茎类、根茎类。哦，这个很可爱。但是，拔丝类的食物以前大家都吃过，都会有这种感觉，一定要趁热。 没错没错， 凉了拔不动啊。 是，就是， 所以大家会说一端出来，厨师一端出来，大家就去拔，是吗？ 对，我就给他放了一个小照灯下边，完，大家呢底下垫上芝麻，它不会粘，而且芝麻也香，而且这个季节是吃芝麻的季节，然后大家拔的时候呢，它很容易就从那底下就那个礼食台上蘸了芝麻的礼食盘上拔起来，它那个其实这个道菜它就热闹好玩，它拔起那过程特别有意思。有一小姑娘，她可能20多岁，她垫起脚来拔，她都到了极限了啊，那个丝儿还没断呢，给乐的。 然后厨师看不过去了，算了，我帮你一把吧。哦，这个是大家连吃带玩了。 对，您看像我们那个手扒牛也是，就是应季的，就这个季节是能量最补给的。还有呢，就是有一款特热闹的，也是给冬季就应景的，我做一大张披萨，大家一想披萨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里边可能有什么熏鸡胸啊什么的，这些萨拉米啊，夏威夷披萨，火腿菠萝啦，都想起这些的，或者最简单的 cheese 番茄的。然后这款披萨呢是跟大家想的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大张放那儿，但是披萨上面呢有小乌拉梦，就法式的小酥盒。大家一看，可能有的朋友说，哎，这不是法式酥盒吗？怎么站在披萨上了，然后再看看酥盒里装的是什么呢？通常里边装的是奶油烩蘑菇呀，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做西餐的时候是让的这些乌拉旺嘛。然后呢，这里边呢我给它放上照烧鳗鱼汁，因为更适合国人的口味。上面呢浇点儿那荷兰汁儿，它呢就是就跟冬季的小贝火似的，金色的小贝火，盖在鳗鱼上，因为鳗鱼色儿重啊，汁儿也浓啊，然后给它盖一个金黄色的小贝火，开始是嫩黄，然后放在 salamander 上一居，它就变成那种金黄，变淡淡的巧克力色，有微微的那色，看起来就特别想吃，然后。 人家被子都盖不住你们的食欲，特别想吃的。 是一天一款，一款，就是说这个酥盒，这个鳗鱼，它是是一个组合，但是下边的披萨，它种在披萨上，这披萨大地呢是天天换的。今天是萨拉米的披萨，明天可能就是夏威夷的，后天呢可能就是田园蔬菜的。然后客人在吃的时候，他有很多客人他很好奇，觉得那很可爱，然后呢他就说我要带一个这酥盒的，且有的说呢就是我就吃披萨，但通常都是奔着那酥盒来的。 但是今天的披萨是什么底，大家是像拆盲盒一样来了才 知道。没错没错没错。 哦，这个高姐已经把盲盒的精髓 get 到了，然后也融入到了我们的自助餐里边。这个是冬天就这一季你特别设计的。 对对，其实江夏正好说出了我们下一个节目，我们就是有一个盲盒的煎饼，就是特别 煎饼也盲盒 了。对对对对，我们就用小篮子，就是我们12月份的节目，我们拿小篮子往里边放上，也许是鸽子蛋，也许是鹌鹑蛋，也许是鸡蛋，也许是鸭蛋，或者是鹅蛋，然后每个小篮子里配一枚蛋，然后再配不同的原材料，就让厨师或者是让客人选，让小篮子都放在自助餐台上，可以拿这个 他选的这个，厨师就现场做，厨师也不知道，客人也不知道，打开以后就能看到。 哦，是这个蛋。 对对对对， 打出来我就得做煎饼。哦， 要赶上、 这个、小盲盒， 赶上大鹅蛋了，这厨师就得伤脑筋了；要赶上小鹌鹑蛋了，这厨师 也伤脑筋。就是小鹌鹑蛋，高姐只能您来了，我这怎么办呀？救命！哦，这个小盲盒也很可爱， 真好， 大家点兵点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对， 你就吃掉它。 对，篮子都一样。正好今天江夏说到这儿，小盲盒、嗯，我就把我们12月份的这个节盲盒煎饼。就是万花筒盲盒煎饼，就正好就在这儿说一说， 解密了。但是呢，大家现在啊吃，其实你说我在一个好的环境，像一开场的时候我们说的啊、 嗯， 这个环境你可以自己来装点，然后你可以看着东三环的夜景，是吧？ 是 看着车水马龙繁华，然后你在这里享受又很安静又很温馨的一个就餐环境。我就总跟高姐说，我说好的环境易得，但 是。 是在好的环境里面，大家往往很难同时兼顾到说这个吃食也特别美味。 嗯， 哎，这两者呢，总是好像有一个分儿高一点，有一个分儿就必然低一点， 是 吧？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找什么脏摊儿啊， 什 么路边摊儿。哎，这个环境不行，但是味道就绝了啊，超过100分。那我每一次跟高姐聊天，我就觉得，因为您用心了。就这个用心才会让大家觉得我在这样一个很高级的环境里面，我吃到的这个东西，它除了很美味之外，它的食材呀，它应季呀，都是非常用心的。 是、 哦、刚才这个盲盒也满足了大家又想吃又想玩。 对对 对, 对、嗯、 干吃每一次都去拿一样的东西太没有意思了。对吧？而且每个人拿回来的还都不一样。 对啊， 今天你拎了这个篮子，然后说、哎，下一轮我去拿，看我能够选中一个什么篮子。又增加了大家用餐，甭管是家庭成员还是朋友之间的乐趣。 是，他有一种期待。 嗯， 他跟大鹅蛋的和小鹌鹑蛋的， 但谁也别笑谁，都是给厨师出难题。 是， 但这个只供应一个月吗？只有12月供应。 对，12月好玩嘛，完了又赶上节日，也其实是助力这过节的，就把节日气氛给他那个提升了。更逗的是，这个江夏这些蛋里边还悄悄藏着煮熟了的松花蛋。我就想看我的厨师怎么处理这个。这个本来是不打算告诉煎饼档口的厨师的，一打开 现在微博上面艾特他们，把他们都叫出来听这期节目。天哪，您真是松花蛋，您准备让他们怎么做这煎饼呢？ 我把松花蛋呀和就是和松花蛋比较相搭的这些食材，我给它这个小筐里要放一枚松花蛋的话，我呢势必就放点豆制品，然后放点可能是熏的猪里脊，放在这个食材里很有意思，就是相搭的那样。但厨师他会傻眼了，他打开一看，这个客人递给他这小篮子，他一看，哇，松花蛋怎么办？因为做煎饼它总是生的鸡蛋八往上一磕，说这个客人说我来俩鸡蛋，我要仨鸡蛋、都没有问题，这他五个他也能做，然后里边外边全是鸡蛋没问题，但是一个熟的松花蛋，我就想看我的厨师当时是什么状况。 哎呀，原来这是副总厨给您的给各位在煎饼档口的厨师出的一道难题，就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的职场人就会特别高兴，不是到了年终只有我们接受考核，到了年终厨师们也在用这种方式接受考核。哎，这个乐趣也在于食客们， 对对对对， 他拎起来这个，我怎么拎了一个熟的松花蛋，他也在那看看说，哎，看你今天是吧能够给我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双方都很期待这个作品。 是是，其实就是同乐的、厨师保证会他会很惊讶，他会很茫然的，他会赶紧的调动他所有的能量去应付这个煎饼。客人呢他会很好奇，他先觉得好玩，他选了一篮子这个盲盒的煎饼食材，他给到厨师，就是双方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然后揭开这个盲盒的面纱，然后俩人都会觉得 不同的那种感觉、 嗯、 客人会觉得更好玩， 就是一个是看热闹的 对 一个是要实现这份热闹的不容易不容易啊，厨师我厨各位厨师我都为你们捏一把汗。但刚才说到这个盲盒，我突然觉得你看其实到了过年节的时候，我们想给家庭这个吃饺子的时候逗点趣， 嗯， 是吧，加点料、 嗯、 我们就会包各种各样的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到饺子里， 是是， 现在我们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食材在煎饼里在这个小篮子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高姐放不进去的食材哎，但是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要大家，因为这十二月份才会上堂上嘛，对不对？ 对， 完全可以号召大家发挥你们的小脑筋， 是 都给我们来提供一下，除了松花蛋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可以放进这个篮子里你希望拎起这个篮子是什么样的给厨师出的一道难题啊，很有意思快一点到微博上来告诉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说不定你的这个提议回头十二月份就被我们新工贸饭店的行政副总厨高姐给采纳了， 是是、嗯、 不是为了难为谁， 是 而是哎，我这顿自助我吃完了，我有很多可以跟朋友去分享的呀，朋友圈里边就值得一说的具体的内容， 是 不是说吃了一顿美食咔咔就几张照片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都一样嘛， 是 自助餐这个菜都是一样的，但确实每一年每一季我听高姐说我都能够感受到啊，很用心，我们要准备这一季的东西，除了自助餐，我个人还想听高姐跟我说说那个大火鸡的事儿，因为马上又到了就是很应景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是，嗯刚才咱说那盲盒啊、 嗯、 那个鸵鸟蛋我就不考虑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篮子，因为放进去会被发现 穿帮了 是、嗯、然后说说火鸡，因为呢去年呢我们酒店卖火鸡啊卖了就是两个月，就圣诞季节去年的十一月十二月份卖了200多只火鸡，200多只每天就得烤55那个最多的60只一天， 嗯， 要烤那么多只，这个火鸡呢去年卖的那真是的风生水起，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呢又做了一个调整，今年的火鸡大了，变大了今年的火鸡变大了， 更大的被你们逮着了 是，这适合家庭也适合公司，他举办就是小范围的那种聚餐呢，在自己的那个小公司里啊，然后我觉得特别方便，因为这一只烤火鸡它就烤好了以后，它会配很多的食材，就各种的蔬菜，就根茎类的，还有各种的汁儿，像榛子，不是咱们吃树上的榛子，就是火鸡榛干的汁儿，是一个特别传统的这个汁酱，是特别配，就是原汁原味儿，就跟咱喝。喝饺子汤，吃饺子喝饺子汤一样，他用那个火鸡的榛子，他给它煮熟了以后切成小丁，再给它放到 reduce 就是浓缩的这个火鸡汁儿里边，味道特别的美，特别鲜美。今年呢我们呢价钱呢是1388这个一套就都有了、 嗯、 吃这个火鸡呢它呢就跟切有一种仪式感，因为老板或者家里边的长者在就是分享这火鸡的时候拿着刀然后给大家片，那种感觉是我觉得是特别神圣的那感觉、 嗯、 大家在那儿等候着，然后可能谈论着这个季节里边有趣的事儿，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火鸡，很有意思的。 嗯，这个一定要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让最受尊敬的人对吧、啊、然后公司聚餐呢也是地位比较高的人来主刀，这真的就是主刀， 对对对对， 来切好， 对对， 来分，但因为大家是围着一盘嘛， 啊 是 吧， 就是围坐在一起然后围着这个火鸡，但是就因为吃火鸡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当中不算是常有的一个一个行为，一个食材， 是， 所以在吃我决定要去吃这个之前， 您会给大家什么建议吗？说比方说，哎，你们重点可以关注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啊，我们怎么去品它，然后这个包括配菜的讲究，您刚才提了一嘴的。 是，像火鸡可能对我们国人来说，就是到圣诞节，像在我们做西餐做那么多年了，在西方他们什么感恩节呀，他们要吃火鸡，就像感恩节是十一月份的嘛，然后圣诞节要吃，然后新年也要吃，其实火鸡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个食材。像我们呢也讲究，老人也讲究，就一到冬天了嘛，我们就要吃鸡补 对， 夏天呢吃鸭子，冬天吃羊肉啊，吃鸡啊，这些特别补，牛肉啊，所以呢像他们吃火鸡，到这个季节吃火鸡呢，这个是也是比较相通的。其实近几年火鸡在咱们这个市场上相对来说挺热的了，不像以往大家觉得火鸡柴呀，特别柴，尤其 不知道为什么要吃它，有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觉得说我其他的小肉鸡不好吃吗？ 啊，对，那多嫩呐！是， 那为什么要吃它呢？ 是，其实，在烹煮的过程当中，也是，也有很多讲究。像这个鸡肉呢，我们呢就会先给它先用我们调的一种特制的汁儿，这里边放了红糖了，红糖了要给它浸泡48个小时，就有盐有红糖。然后呢就是西餐的那个特别王道的那香料，那是我记得是19岁就背的，洋葱芹菜胡萝卜，法语叫就是洋葱芹菜胡萝卜， Mirebois， 就说永远他们做汤底的这三种是不会少的，所以这火鸡泡呢它也是用盐用红糖加上这三种洋葱芹菜胡萝卜还有那个胡椒当底儿，给这个火鸡泡就浸泡2天，让它那个鸡肉里全都有这个这些调料啊香料啊这些味道，它也是改变口感的。 就这个浸泡2天很重要。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汁儿呢也是我们要先给它煮开了，让它有一个综合的味儿，放凉了以后浸泡这火鸡浸泡2天。然后在这种基础上呢把那火鸡拿出来给它控干了水，然后在火鸡身上就抹黄油。 有没有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已经有滋滋啦啦的声音了这样子哦，还要抹黄油， 就给它搓满了，它那糖里边火鸡里边外边都给它搓满了黄油，在搓的那个这个基础上，就搓的时候它已然滋润到从皮到肉慢慢已然滋润进去了，然后这时候抹完黄油以后再放佐料，再给它涂一层佐料，像我们常用的除了香料以外就是匈牙利红椒粉，现在市场全有卖的，它那味道啊特别呛，就是辣椒的那种辣味儿，辛辣的味儿，实际上它一点都不辣，它就是辣椒的香和它的颜色，它主要是给这火鸡上颜色，这有什么芥末呀，然后这就是过去特别传统的腌火鸡的这一套佐料，给它搅拌在一起，然后再涂抹完黄油，给这火鸡做完按摩以后，然后再涂它的香料。这个烤呢，就是为了让它汁水就是流的多，就是存在这火鸡当中多一些，它就没有那么柴。第一，我们先用油给它封住了。给它封住了，让水分尽量很少的散失，因为它烤箱里必然的。人在烤的时候也是，火鸡给它腌好了，该进烤箱了。我们把那个温度呢调低一点，差不多150度吧，给那火鸡上盖一个就是，锡纸的被子，就给它包起来，让它不要在那个火鸡皮上别糊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放烤箱里烤3个小时，这烤出来的火鸡呢它熟透了，然后呢汁儿呢也都锁在它的肉里边， 哦，是这火鸡的时候很有意思。像我们那时候，假如我们学徒的时候，那是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以前了。那我19岁的时候，然后煮一只鸡，怎么才能知道这鸡煮熟了呢？因为鸡肉一定要吃纯熟的，像鸭肉可以吃带血丝的，就是在那个年代。那时候呢，师傅就教拿一只筷子扎那鸡大腿儿，要往那个鸡肚子那儿扎，一筷子扎下去，这只漏勺捞着这鸡，这筷子就扎下去。然后拔出筷子的一瞬间，看那个筷子孔扎下那孔冒出来的那个汁儿，如果是跟清水一样的是那种状态的时候，这鸡就煮熟了，而且还会很嫩，要有点粉的水，或者是比较重的，红的，就是偏红的血水，证明这鸡没煮熟，那儿是它肉最深的地方。像这个火鸡呢，它胸那儿它有一个小别汁儿，它要烤好了的话呢，熟了，全熟了，它会告诉你，哒就弹出来了。你看那个。 人家也很不容易啊。哦，这个还有很多的小名堂在里面。 对，像我看就是拿筷子扎，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拿温度和时间控制它呢？后来我就自己总结，拿时间和温度往给它量化了，这很有意思。这种就是烹煮的理念，再给它放到配方的理念上去，哎呦，那是豁然开朗，很有意思。 之前如果说去年就听说了啊，高姐他们楼下有这个火鸡宴，但是没有去，可能是跟我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柴呀、口感可能是不是外国人吃的习惯，我们就不太习惯。刚才听完了高姐这一番介绍，是不是打消了各位的顾虑？就是为了保证它不柴， 是， 然后这个口感和口味儿是中国人可以接受的， 是， 就是琢磨了很久哦，要用这个方法来去做。 而且这个火鸡它相对来说肉质它就跟牦牛和牛肉似的，它那肉质它在高寒地区生长的牦牛都是比它特别坚硬那个肉那组织。像火鸡呢，它和咱平时吃惯的这种跑地鸡，它确实它就相对来说柴一些。一个是从它的烹煮的工艺上我们要用一些心思，还有一个就是汁酱上，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榛子酱，还有最搭的是蔓越莓那种酱，然后特香，它那个就是浆果的那种那个鲜甜香，它融到那个火鸡那肉里边那组织里边，它会特别给这个味蕾一个特别好的那种体验那种感受。 今天这期节目大家是不是一边擦着口水一边听完的呢？但没有关系，你看冬天嘛，多吃一点啊，就是虽然说我老跟你们说吃的健康一点不要长胖了哟，但是呢确实刚才听完高姐的介绍，我们第一我们吃应季的食材 对 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另外大家也发现了对不对，火鸡听起来已经很荤啦，还有刚才那个海陆相会是不是也很荤啊，我们都会给大家配好根茎类的这样一些蔬菜呀什么的，让大家可以荤素搭配，在冬天里面至少吃自助餐你们肯定是扶强进扶强出，但不至于说身体真的有太大的负担， 不会的 啊，就吃完全是荤的或者完全消化不了负担不了，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是因为我们那边沙拉的那个台面上有特别特别多的那个供选择的这些生菜呀，像我们自己也有水培的，每天有采摘的10点半采摘的一些鲜的香草，还有麻辣烫那儿也有很多很多种的蔬菜供大家选。其实姥姥就我们打小啊，就是姥姥在记忆特别深刻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副食本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觉得买只鸡确实不是很轻松的，但是姥姥那时候从崇文门菜市场啊小街菜市场啊进酒一只鸡，这是我们家一路来就我们打小长大了一直就遵循着这个，只要进酒了就吃一只鸡，这是对身体最好的这个补充能量的补充。像今天坐在这儿谈起了这个火鸡和咱的跑地鸡它异曲同 功的。 老人的方法，有时候我们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现在呢，慢慢的我们随着科学的一些普及，大家会发现哦，老人传下来的一些方法和科学的，哎，它对上了，这个是人体需要的， 是 细节对上了，所以高姐也把它融到了堂上的各种美食当中去，百闻不如一尝。大家还是去堂上见吧，好不好？ 好好，一定的，谢谢江夏。 好， 谢谢 大家，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喽。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